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最近，上海长宁多所中小学下发学生调查问卷，在家长群里炸开了锅。原因是问卷中有大量与自杀相关的题目，120道题，40道与自杀相关。家长纷纷表示，诱导性很强，很黑暗，未经同意。对于自杀，小学生们可能知之甚少，问卷这么一扫盲，容易在孩子意识中产生负面影响。仔细来看，相关问题自然引自国外的自杀意念量表，这是一种用来衡量自杀意念的工具表格，但适用范围在13岁以上人群。如此复制粘贴，是否用力过猛，乱开药方？我们应该如何对学生的心理进行摸底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您好，楚老师。 您好，各位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青少年心理专家，中科院心理所青少年脑科学与学习课题组专家高宝月老师，欢迎高老师。 您好。 最近啊，我们看到上海长宁呢多所中小学啊，组织学生做了一项心理的筛查，不过呢，这项心理筛查却引发了一场风波。因为呢，一些家长发现啊，孩子们在做完了这个问卷之后，就开始跟同龄人啊热烈的讨论很多跟自杀相关的细节。在家长追问之下呢，才发现啊，调查问卷当中有大量涉及自杀细节的描述。首先啊，想问问两位，学校进行调查问卷啊，初衷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呢？高老师。 这个问卷我确实看了一下，它那个整个的题量差不多是120道左右哈，但里面呢有很多的题目确实倾向性比较明显哈，我大概截了几道题，反正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来讲，看着确实挺吓人的，像这个第86道题啊，说那个准备自杀吗？然后第87道题是准备在某一个时间段自杀吗？然后88到89呢，就是说自杀是否做好相应的准备行动？这个看起来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讲确实特别难接受。为什么这个学校会做这样的一个筛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去年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里面确实提到青少年呢这个抑郁的啊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而且呢这个教育部也回应了啊。相关的这种提案啊，就说可能未来各省各市啊孩子的这种心理的健康的筛查就会和体检一样啊，保不齐可能每年都会来2轮这种心理筛查，可能他是出于这个角度哈才给孩子安排的这样的一个测试。但这个测试呢在选取的过程中确实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就是这个测试拿出来之后呢特别容易给孩子形成这种负面的心理暗示。哪些负面心理暗示呢？就首先第一个，他这个题目中自杀的这类词汇出现的比较高频，所以呢大家也都知道哈，咱们在媒体上可能对于这类新闻事件呢不会是大肆宣扬的，但这个问卷中又高频出现，所以会让孩子感觉到哎呦这个事儿好像很稀疏平常的啊。第二呢，就是说这个问卷中反复出现，而且是连续几道题出现这个自杀，包括自杀的准备，然后自杀的过程中的实施，那这有可能会让孩子误解为说自杀可能是咱们解决问题的一个正常的方式啊，就孩子可能会受到这种不良的心理暗示。另外呢，还有一些孩子啊，我们不得不排除可能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哈有过这个自杀的念头，那么这个测试啊有可能会造成孩子的这种二次伤害，让他的心理创伤会反复激活。 那么这个问卷它在这个心理学角度来讲，或者说从严谨性角度来讲呢，就是要注意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就这个问卷呢它不太适合普查和初筛。第二个呢，这个问卷呢比较适合一个就是说有一定的自主能力的孩子，因为它里面涉及到一些伦理的内容。那么如果是涉及到伦理的话，孩子又没有成年，其实是要征得孩子或者是家长的同意的。另外呢，这个问卷平常在这个心理咨询或者说精神科在做相应的工作的过程中，它是怎么用的呢？它一般呢可能会就是针对于主动来访的或者主动来求助的来访者，会应用到这套问卷。假如这个人他本身就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又求助到医生，那么医生呢可能就会用这个问卷啊去调查或者说问询这个来访者的情况。但是呢，这个医生或者心理医师呢也不会只用这一个问卷，他有可能有些问题他可能会选择不问，有些问题他可能会选择追问，他可能会用这个问卷的基础之上还会用一些其他的什么房树人呢，包括心理投射实验呢，来综合的看这个来访者他的心理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看过这个问卷的话，会发现其实很多的词汇啊还是没有做这个本土化的，就有点像直接复制粘贴过来，其实他没有做汉化，不太符合咱们这个中学生啊或者说学生的一个使用的场景啊，所以说他们在这个选择这个问卷的过程中确实还是不够谨慎。 嗯，是的。那楚老师您怎么看学校啊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问卷调查呢？ 那么这个事呢，实际上在社会上呢一直有人关注对学生的心理状况的了解，然后这一次呢又是正好是教育部啊要求各个地方筛查心理是不是有抑郁的这样一种现象的学生，那么这样一来就可能就有些地方呢认为这是一个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机会，做开展这个调查的一个机会。但是具体这个问卷呢，如果我们从专业这个角度来看呢，确实存在明显的不妥。这个问卷呢对这个对象进行这样一些问题的设定呢，显然呢是专业程度不够，专业水平不够，同时呢也没有注意到，因为作为这个心理的问卷调查吧，它怎么样能够获得一个真实的信息，所以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嗯，是的，上海长宁教育局啊初衷是好的，但是呢却把好事儿办砸了。最近呢我们看到啊教育部对政协的一份提案进行了答复，其中呢就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到学生健康体检的内容当中，要建立呢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那么要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的关注。也想问问两位啊，目前学生的心理状况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高老师，您经常啊跟同学们、老师和家长打交道啊，就您的观察来看，心理问题啊，目前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啊？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呢？ 以我在这个初中或者说高中工作和咨询的经验吧，可能比较常见的三类心理问题，那可能就是一个是这个有一些抑郁哈，然后只是抑郁的倾向，还有一个就是焦虑，还有一个就是压力啊。首先我说一下抑郁啊，我曾经咨询过一个学生，他相当于被医院所诊断为有抑郁方面的问题，那后来呢就经过各方面的调整，那最后自己又生活又走入到常态了。那么这个过程中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就说他在小学阶段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爷爷奶奶呢一提到他这个孙女儿哈，就是趾高气昂，所以他那个时候一直是全家的骄傲，像爷爷奶奶对他是属于有高期待的，然后父母就认为说他有这个好成绩应该是正常的。但他到了初一之后呢，他就一下子崩溃了，因为初中嘛一下子学科变多，他没有办法完成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的高姿态。那那个时候呢，他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也没有反省，也就是说他们是没有任何的收敛的，然后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就经常去给他提特别高的要求，就希望他能够再次重回到就过去那种辉煌的状态。这孩子忽然发现自己是家中的荣耀的来源，感觉自己背负了太多这个年龄段不该有的东西哈。所以说像这些抑郁的孩子，他有可能是因为家长给他过高的压力，而孩子又不懂得调试，家长呢又不懂得去调 整，所以就导致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去改变现状。然后第二类呢，就是焦虑哈。焦虑当然来自于很多方面，我觉得近几年比较明显的应该是人际关系的方面的焦虑。前天晚上有一个女孩加了我的微信啊，她呢就哭着跟我说她现在一点也不快乐。她的焦虑主要是来源于人际交往方面的，她就说她在同学面前一直表现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呢其实她内心她并不快乐，她内心其实是非常黑暗和复杂的，但她为了维持这个人际关系，她不得不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想法。那么后来了解到才知道，原来这个孩子呢，她的父母呢对她是比较忽视的，所以就导致呢她没有在父母那的帮助之下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意识。所以当他和同学在一块的时候，他会不自觉的就会压抑自己，然后迎合同学的想法，同学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用一种卑躬屈膝低眉顺眼的方式来维持一段初中学生的一个友情啊。所以说这个案例也给我们家长提出了一个算是警示吧，就是其实我们的孩子他在出现一些严重的心理问题之前，一定会很多次的向我们去发射信号，只不过家长可能不自知。然后第三类问题呢，就是关于压力啊，压力的问题。最近呢有一些学生他们可能在学习上压力比较大，那么这个压力大呢会导致他们在学习中会遇到一些比较直接的问题，例如说在考试的过程中会因为焦虑啊而没有办法发挥实际的水平啊，又或者有些孩子呢他疫情之后就选择不上学了，因为他就觉得哎呦在家待着多好啊，上学之后压力那么大，所以他们就选择自己呢闭门不出啊，用这种方式来逃避外在的压力。但是其实这些孩子呢他并不好受，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哎呦这些孩子整天在家躺着他一定很舒服，其实不是的。以我咨询的这个经验来讲呢，这些孩子呢他虽然人在家中躺哈，但是呢愧疚感每天都在与日俱增，就是他知道怎么做是好的，那当然是回归到学校，回归到正常的教学的这种学习的过程中来，但是他又没有力量。所以这三类现象呢在我咨询的过程中可能比较常见，那可能家长呢就是还是要通过孩子平常跟我们交流的一些细枝末节来找到孩子的一个目前心理的一个特点。 嗯，是。那也想请楚老师啊谈一谈您的一些观点啊，学生现在的心理状况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关于这个话题呢，实际上呢最近发生了很多事，这个很多事呢就包括一些小学生呢出现一些抑郁的情况啊，甚至更严重一点的自杀的事例啊，相对来讲还是比过去增加了。所以教育部的回应呢也是根据这样一个实际情况。那么总体来说呢，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是这个关注的问题怎么关注呢？我们这个社会包括教育系统呢还缺少充足的准备。前一段时间北京市也发布了一个通知，就是要求北京市所有的中小学都要设置这个心理的相关的一些机构吧，是吧？这样的呢做法，这样的要求呢，当时我就有个判定呢，我们现在心理专业人员的这个总的这个资源呢是不够的，是做不到这件事的，达不到这个水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或者是教育行政部门要想做这个安排的时候啊，对这个专业的领域的了解依然是不够的。那么专业人员在做这件事呢，如果他做的不好呢，会对孩子产生二次伤害。那么你这次我们讨论这个上海这个事例呢，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是这孩子已经抑郁了，你筛查的时候没有把他筛出来，那么事实上就延误了诊治的机会。如果这个孩子没有抑郁，你给他判定抑郁了，就可能对这个孩子心理产生压力，包括他的家人呢和他周边的人呢可能都会因此呢产生更多的问题，又会产生二次伤害。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判定呢是不能够随意的说一般的人拿一个问卷就能去了解这个情况。这个程序它应该是严格规范的。我这里呢还是介绍一下加拿大的他这个做法。他这个做法呢是一般就是不跟学生直接的，就是一开始啊发现某个学生有抑郁的时候，他第一个责任人呢是他直接任教的教师。但是客人教师和班主任发现这种征兆的时候呢是不能够告诉其他人的，他要告诉他直接负责责任人，比方讲管理这个班级的这个教师，管理这个班级的管理员， 这个管理员呢，他再把这个情况上报，上报呢，他不因为一般的学校没有这样专业的人员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他会报到教育局。教育局呢，他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团队，但是他专人负责这件事，但是他依然是不能够做最终判定的。然后教育局可以把这件事报给更高一级的教育管理部门，更高级的教育管理部门呢，他会有专门的团队，这个专业团队呢就会对这个学生这是不是有这个问题进行专业的测试。这个专业的测试呢，他会有一个专业团队，包括他们的公安部门，包括他们的心理的，包括其他各个就是反正是多个专业的组成一个团队来对他进行检测。检测以后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依然还是回归正常的学校的生活。第二个，这个孩子就是有问题，有问题呢需要这个团队写一个非常详尽的报告，很专业的报告，报告他的这个学校的上面的主管部门，上面的主管部门呢就会依据这个报告来拨经费，来对这个学生呢找专业的人员，根据他这个症状啊，根据他的问题呢，有专业的人员来陪伴，来解决他的问题。他是这样一个程序。我们现在仅仅是泛泛的要求所有学校去筛查抑郁症的这个操作，从规范上讲呢，从他这个可行性上来说，那么我介绍这个加拿大这个例子呢，就是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应该正常的路径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像现在我们随便的找一个人，或者是这个人曾经在心理学专业毕业过，专业心理学专业学习过，就让他来进行这个是不是有抑郁的筛查，这个是不规范的，也会是产生很多问题的。 嗯，是。那说到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呢，我们也看到啊，今年三月中科院呢发布了一组报告，报告呢是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到2020。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啊，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是 24.6%， 重度抑郁的检出率是 7.4%。 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比例哈，让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青少年他的这个心理状况的一个成因。那么从心理层面来看啊，孩子处在青春期啊，辨别力呢会比较弱，但是呢模仿能力很强，心理呢是比较脆弱的。从社会层面来讲啊，多元的文化啊，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可能有不良现象的这种冲击和影响之下，孩子的心理呢容易产生波动啊，心理多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学校进行心理健康的评估是很有必要的。那么也想问问楚老师啊，您认为学校进行心理健康的评估或者心理健康的摸底，应该本着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呢？ 那么要从原则上来说呢，一定要让这个工作是专业化的，不能够任意的说这个人学过心理学专业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学校里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呢把这个问题想得简单了。具体的就是要对某一个孩子是不是抑郁的这个判定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判定，不能够说你学过心理专业就能够对这个判定，你学校学这个心理咨询师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呢我认为是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不够，了解比较浅所得出的这样一个判定，将会呢产生很多的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方式呢，是由学校的老师直接任教的这些老师要对这孩子的情况呢及时的了解，如果有表征呢及时报告，相应的我们这个教育管理部门，特别是一些区县或者市的教育局，要尽快的组建真正就是专业的团队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在比方讲我刚刚讲的加拿大这些事哈，前面这些事呢它基本上都是免费的，而一到当这个孩子确定了确实有抑郁的问题的时候，他会派一个专人专业的人员陪伴，这个时候呢才要申请经费走程序，是吧，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现在呢就是中国的这方面的机制啊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还停留在有行政主管部门来发一个文件来解决问题，这个呢是不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呢缺少规范的统计和调查， 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呢，我们学生自杀的数例以这个案例呢已经大量增加。我就曾经提出来，就是要对自杀的案例第一个做规范的统计。现在我们即便是公安部门也没有做规范的统计，我们不能够对外宣传，但是呢一定要有规范的统计，在一个区域内发生过多少案例，发生过多少这个包括这个抑郁症的案例，这个有规范的统计。第二个，要对这类发生的事件呢要有专业的调查。这个专业的调查能够起个什么作用呢？就是预防作用。因为所有案例的专业调查它都是一个依据，都是可以参考依据，有了这个参考依据呢才能更有效的预防后面的事件发生，这个才是非常关键的。这两点呢我认为是有效防止的一个就是工作上的这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嗯，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啊，教育部要求中小学啊每个学校都要配备至少一名专职的心理教师，要跟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的状况。那目前我们来看呢，北京的一些学校做的还是非常好的。那高老师啊，想问问您，认为学生在校的这个心理健康课程啊应该怎么样开展？因为我知道您啊经常是给北京啊包括全国各地的这些学生和家长啊开展这个心理课堂。那么您认为这样的心理健康课程怎么样上才会更好？另外呢，就是对学生进行心理筛查之后，如果说有一些心理异常或者是潜在异常的孩子，又该对他们开展什么样的后续的心理援助呢？ 目前呢，咱们北京的一些学校啊，在做这个心理方面的心理健康的课程设计上，还是有一定的经验的哈。我觉得也可以说是走在了前头哈。像最近沟通的北京的几所、西城的几所初中的学校，他们在心理健康方面做得特别好。最近呢，我参与了他们的一个课题，就是初一学生的自我心理建设。他们从初一刚刚入校就开始跟同学们讲，你在这个阶段会发生什么样的身体的变化和心理的变化，也就是说，孩子呢，他像打开一个说明书一样去了解这个阶段自己将会面对的挑战和自身的一个发展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规避一些孩子面对这些问题所产生这种心理的冲突哈。所以很多孩子相当于对于自己初一初二初三甚至高中的发展情况都很清晰，那么他的焦虑啊或者对未知的恐惧就会少一些。另外这些学校呢，从初一开始也会对孩子做生涯规划和情绪管理和自我人设的教育。那么这三个教育是有什么特点呢？就说我们先从抑郁说起啊。抑郁的孩子他是缺乏自我价值感的，缺乏信任感的。那么学校这些活动呢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他不会告诉孩子说你不要抑郁啊，你不要这样啊，他反而从正向的角度给孩子注入正能量。那第一个就是生涯规划，生涯规划就是让孩子找到自己的意义，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这个阶段到底自己要干什么。那么如果孩子能够把现在的学习生活跟自己未来的发展结合到一块，他就会觉得眼前刷的每道题，哎，都是值得的，做的每一个作业都是有意义的，上的每一堂课啊，都这个精神百倍哈，所以他的意义感就会增强。然后情绪管理呢，就是当孩子遇到这种压力呀、然后紧张啊、负面呢、悲伤的情绪，他怎么去调节？还有一个是自我人设，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呢，他这种无价值感、无意义感特别强。那么当我们的孩子他的自我的积极人设没有建立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有一些歪风邪气会注入进来，就是正的没进来，歪的可能就进来了。所以这些学校可能会花三年的时间啊，帮助这个孩子找到自我。那其中有一个学校他做了一个活动，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叫做互帮互助哈。就是这个时候呢让同学们随意的进行随机的抽签，然后当你抽到某一个同学的名字的时候呢，那么你就是这个同学的守护天使，那么你可能要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看看能不能为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或者帮他解决一些生活的困扰。那么同时呢，这一周你的帮扶计划结束之后，那么你也可以写出对对方的祝愿和祝福。那整个三年下来，每个人可能都会有机会和班上的一位同学形成这种天使的互助行动。那么当你是天使帮助别人的时候，会特别有价值感。就人的价值其实不在于我享受了什么，而是在于我付出了什么。所以付出往往会让我们觉得更有成就感。所以这些天使的孩子呢，他们其实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会觉得也许我数学不及格，也许我英语不怎么样，也许我语文课文背不下来，但是我可以 以帮助别人呢，我对别人有益啊。那么这些被帮助的孩子呢，他也会有意无意的哎接触到别人对他的帮助，然后他也在想，他是我的天使吗？我的天使怎么这么多呀？一天下来班上这么多人哎都会去帮助我，所以这些活动呢都是让学生们能够感受到被关注、被爱。那么对于有些教育疏忽的家庭来讲，这些孩子在学校中参加的这些心理课程、团体辅导啊，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补充。然后如果学校发现了某一个孩子或者个别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话，那么一般咱们学校呢可能会选择就是会跟监护人也就是家长呢会进行沟通，然后呢可能会告知家长寻找更加专业的帮助吧，有学校老师的意见，也有专业的机构或者医院的诊断，那相比较可能会更加权威。然后呢等知道孩子的情况之后呢，可能家庭学校要进行这种全方位的指导。然后呢有些学校呢班主任对于这些相比较这个阶段遇到问题的学生也会采取家访的这些行动哈，就用这种方式来帮助这些孩子构建出心理健康的一个屏障。我觉得北京这些学校在实践上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嗯，是的，学生的心理健康筛查呀是一项专业系统性的工作，切不可简单处理复制粘贴未经论证的舶来品。这不仅呢不能药到病除，反而会落下乱开药方的名声。那么上海长宁教育局呢在接到家长的这些投诉之后啊，公开致歉，停止不适当的心理调查内容。那么如何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家庭教育当中又应该怎样融入心理健康的内容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最近上海长宁多所中小学下发学生调查问卷，在家长群里炸开了锅，原因是问卷中有大量与自杀相关的题目，120道题40道与自杀相关，家长纷纷表示诱导性很强，很黑暗，未经同意。对于自杀，小学生们可能知之甚少，问卷这么一扫盲，容易在孩子意识中产生负面影响。仔细来看，相关问题自然引自国外的自杀意念量表，这是一种用来衡量自杀意念的工具表格，但适用范围在13岁以上人群。如此复制粘贴是否用力过猛，乱开药方？我们应该如何对学生的心理进行摸底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另外一位呢是青少年心理专家，中科院心理所青少年脑科学与学习课题组专家高宝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提到死亡教育啊，大部分家长可能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用一种很委婉美化的一个方式向孩子解释，比如说爷爷睡着了，他会睡很久很久啊。奶奶去天堂了，那里很美，而且没有痛苦。或者亲人离开了，是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啊，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有心理专家就说了，虽然这样的死亡教育看起来是很梦幻的，但是呢，会让孩子觉得死亡是一件美好的事儿。他们也会混淆睡觉和死亡的不同，从而呢，也会轻视生命。那么也想问问楚老师啊，您认为学校家庭应该怎么样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呢？ 这个生命教育呢，我认为最基本的是要尊重生命，这是关键。这个人跟其他的动物一个重大的差别在哪里呢？人当他知道一些事的时候，就马上知道自己要死的，而其他动物呢，他没有这种意识。这样一来的话呢，对孩子进行生命的教育呢，事实上就包括对孩子告诉孩子这个，或者让孩子认识到生命是有限的。那么你要让这个生命发挥它的价值呢，事实上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怎么去珍惜这个生命，怎么把生命内在的能量发挥出来，怎么样呢，就是理解这个生命的价值。这个我觉得是对孩子的一个对生命教育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要求。当然关于生命教育呢，现在有很多种理论，很多种学说，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很多种理论和很多种学说呢都告诉孩子，但是能够告诉孩子或者是引导孩子的呢，就是要对生命产生基本的了解。这个生命就是一个过程，人类数千年来生命就是这样。如果相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呢， 每一个生命都是短暂的，但是在这个相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生命对他都是唯一性的，要是都是脆弱的，都是值得尊重的。然后每一个人呢，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通过自己的学习，通过自己的工作，来让这个生命呢价值得到发挥。这个呢，我认为是要对孩子，要让孩子能够了解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让孩子可能通过对这个生活体验，再来体验生命的怎么样更有价值，生命应该是怎么发生的，自己应该怎么样去对待自己的生命，了解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呢，事实上他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他是他的祖先，是他的父母，是他周边的这些人呵护的一个结果，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那么对自己的生命呢，不能够完全由自己决定我要还是不要，我是抛弃他还是怎么的，要知道呢，自己要对所有与自己相关的人，所有曾经爱过自己的人要负责任。这个事呢，不能够完全由自己说我要放弃自己的生命，不能够有这样的来决定。我觉得这些基本的逻辑基本道理要从小呢让孩子知道。 嗯，是，我们知道呢，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啊，家庭教育促进法就要实施了啊。那么家长要有更多的责任担当，也更应该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的状态。那最后呢，也想问问高老师，那么您认为在家庭教育当中应该怎么样去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啊？学校社会能不能给家长提供一些实用的心理课堂呢？ 目前呢，我看到很多北京的家长呢还是比较厉害的哈，他们自学成才。有些家长可能他大学专业跟心理学教学都不相关，但可能因为为了孩子嘛，所以他们开始研读一些关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一些基本的书籍，包括发展心理学呀、教育心理学等等啊。所以说他们是通过这种自发和自愿的方式去学习。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家长呢，可能呢他这种意愿度不高，另外呢就是他有意愿，他可能不知道如何去学，那么家长的这种家校的纽带呀，学校的这种家校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目前呢，北京的一些少年宫啊和相关的组织，做的是比较好的，他们会定期的组织家长学校，尤其是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期间，他们会积极的利用网络的优势啊，给家长朋友们这个开设网课哈。我在这个上个月的时候参加了一次通州的一个小学的线上的课程。首先这个课程的设计呢，它不是从简单的从心理学上去讲，而是他是把心理学和家庭教育做一个整合。哎，这样的话呢，家长听着就觉得跟他很贴近，但同时又能帮到他忙。然后这堂课刚刚讲完之后呢，学校就下发了一个网络上的一个问卷，让家长去填。然后填完之后呢，才发现，哎呦，原来家长呢他可能比较重视这类问题，他的孩子还存在那样的问题。然后学校就把统计结果中排名最高的问题作为下一次讲座中的这个首要的问题，然后再继续跟家长去分享。所以说呢，可能学校呢可以组织这种以问题为切入的方式，然后对于家长的这种关于家庭教育心理学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假如说像这个亲子沟通啊，然后亲子关系啊，如何帮助孩子降低考前的焦虑啊，又或者如何帮助孩子解决人际关系啊，然后家长怎么去做孩子的这个后勤部长啊，怎么跟孩子真诚的沟通啊，像这些沟通技术其实都可以通过学校进行解答的。而且学校呢里面学生也很多啊，家长也很多，他们可以得到最最来自于一线的关于家长和学生的反馈。我觉得这些反馈呢都是鲜活的案例啊，既能够帮助家长去反省现有的家庭教育问题，但同时呢也可以为学校后续的开展工作提供相关的这种思路哈。所以我觉得学校呢可以在这个方面要担当大任。另外还有一些社区做得也比较好，我参加过一些社区，其中有一个社区呢，他们在心理学方面，尤其是早期教育方面做的探索比较多。因为这个社区呢，他做过一个小区家长的一个调研，他发现哈，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能够来听讲座的家长大多数都是孩子比较小的全职妈妈啊，也就是这些家长能来听讲座，要么就是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所以他就想，我怎么能够让小区或者说这个社区的这些孩子比较小的家长能够得到福利呢？所以他们就针 对于童年经历和早期不育啊进行了差不多17的这么一个讲座，那么家长也觉得非常的解渴。那么同时这种系列讲座呢啊也能够给家长提供一个非常夯实的啊基础知识储备啊，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社区还是学校要做足调研，然后要精准的去进行相应的这种课程的设计，那可能家长、学校、学生就都能够受益。 嗯，是的，我们对学生心理问题的解决呀，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科学可以复制的方案。在推动解决的过程当中，要避免操之过急的态度。专业的问题呢，更需要专业的人来把关。纸面数据永远代替不了真实的关爱和沟通。获取个人的心理样本只是起点，多维的评估、隐私保护、事后疏导则更为重要。让我们共同守护好学生的身心健康。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心中